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一剧之本。今晚呢，我们就揀了一套近期的电影呢，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它的剧本的。那我们揀来的电影呢，就是由薛晓露和焦华正去编剧的《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咁呢一套咧就可以話係《北京遇上西雅圖》呢一套2013年嘅電影嘅第二集啦。咁但係咧兩個故事咧其實就完全冇關係嘅。咁但係當中嘅一啲譬如演員啊、導演咧都可以話係原班人馬咁去製作嘅。咁而究竟啊呢一套嘅電影究竟喺編劇上面有啲咩好或者唔好咧？咁我哋喺呢一個鐘頭嘅一劇之本入面咧就會同大家講噶啦。咁而今日同大家主持嘅咧繼續有我馮傑啦，亦都有阿初黄晓初啦，同埋六姑何敏敏嘅。 Hello， 大家睇完呢套电影之后觉得点样呢？佢个感觉我就觉得几诗情画意嘅，几梦幻嘅个感觉。咁而你哋睇完觉得点呢？ 我觉得我其实觉得几做作嘅、哦， 系 即系我觉得其实我睇咗好个几钟，我都其实唔系好入到嗰样嘢嘅，因为我觉得两个人物我觉得唔系好。即係我會睇到佢係條橋係想點樣行，但係我覺得佢唔係好跟個人物，佢兩個佢哋設計嘅嗰個人物啦，係跟住嗰個人物去行到呢樣嘢。我覺得佢係我見到佢好想做呢兩個咁樣嘅人物，係一開始唔係咁討好嘅，即係一個鍾意賭錢，一個就係成日去最緊要揾錢去賣樓。佢係想將呢兩個人慢慢改變成為原來佢哋背後有點點點，然之後佢哋大家喺埋一齊咁。我見到佢呢條軌跡係會想咁樣行，但係我點樣由一開始嗰個位慢慢走到去佢哋會做佢哋嘅事呢？其實我唔係好理解嘅，即係佢點解會呢兩個人物？如果你一開始係咁樣設計，我首先就唔明白佢點解會無端端有本書喺佢手裏面咧。就算好憎嗰本書都好啦，你點會即係攞去寄翻佢嗰個地址嘅咧？即係你寄你其實仲要錢嘅喎，即係你寄一本咁厚嘅書，其實你仲要寄英國喎。你有啲咩人即係會做咁樣嘅事咧？咁我會覺得呢兩個角色似乎都以佢而家咁嘅設定，其實都唔似係會做呢件事嘅人。咁我就覺得，你如果呢個咁大嘅呢一個位，而呢一個位就係決定咗佢哋會唔會遇見㗎啦嘛。之後呢一個位，我覺得一定要處理得好。而家我覺得係處理得唔好，係佢好快就做咗啦。大家好似佢就係會咁樣做就做咗，然之後就咁樣慢慢係夾上，但係全部嘢都係好。 好理所 當然，我設計咗係咁，我就係要咁，而唔係睇到個角色佢因為有啲咩嘢係會令到佢嗰刻真係會咁樣做，或者點樣，所以係我自己覺得好斷嘅嗰件事，即係我所以唔入咯，就係、是、我入唔到落去，即係反而你話嗰個女仔或者個男主角佢自己嘅嗰 part 咧，反而都仲好啲喎，係即係佢遇上個即係譬如男仔呢邊遇上咗個老夫婦啦，咁樣佢哋即係慢慢建立個關係，跟住其實最初想去攞佢間屋嘅，咁慢慢即係嗰度我覺得你反而我追到即係跟到嗰條線，咁個女仔佢自己嗰樣嘢佢係即係想去尋求愛情啦，咁但係但係其實最初我都唔係好明嘅，即係佢話失戀啊，我都唔知佢第一次嗰個係遇到一個以前喺北京嘅同學啦，嚟到話幫佢賺錢，跟住嗰個，但係其實後屘就係輸咗錢，咁就又要又唔理佢咯。咁但係其實嗰度有愛情發生過咩？我都唔係好知道。但係佢就已經喺啲信又話，即係猛話你失戀有咩？我其實我完全唔知點解會有失戀呢樣嘢咧。咁樣即係好多呢啲嘢。咁但係當然到後嚟咧，佢即係你會見到佢兩三次，佢都好似俾啲男仔係即係。得唔到佢想要嘅嘢，以為愛情其實唔係啦，咁你都會跟到起碼稍稍跟到佢嗰樣嘢。咁但係我就覺得嗰條主要佢想做嗰樣嘢就係個男同女嘅嗰種嗰個樣嘢咧，我覺得係好勉強下嘅其實，所以我自己反而係失望喎。我覺得如果咁樣比較，反而第一套即係 第一個嘅《北京遇上西雅圖》咧，我仲中意多少少。 係我都第一樣嘢，我自己中意《北京遇上西雅圖》一多啲嘅，我都係。咁但係第二套我自己睇，我即係基本嘢，我同意 Lucretia 嘅講法嘅。除咗就第一，佢所謂寄本書翻去嗰個咧，我就覺得喂嗰、那個係佢條橋唔係咁開，開唔到嘅，嗰、那個佢點都要想辦法就踢開咗啦。但係我自己覺得後面喐唔喐到咧，先係關鍵。後面喐唔喐到就係佢兩個關係嘅建立啊嘛。因為我絕對同意嘅就係呢兩個人物各自自己日常生活嗰條線咧，其實係通啊。我認為通曬嘅，但係到最後呢兩個人物究竟幾時開始佢哋兩個係中意咗大家？因為去到有一個位，佢突然間話：，哎呀，我發現我收唔到你啲信，我會囉囉攣攣掛住你啊！我覺得我會愛上你啦。咁嗰個位咧，就係突然間我話：，咦，唔夠力去喎。嗱，咁啱得咁巧咧，因為我有個我嘅朋友仔啦，就係喺呢一個劇組入邊有份幫手嘅。咁佢話咧，呢條片咧喺佢哋第一次剪好咗之後咧，套戲係四個鐘嘅。 哇！ 咁我而家係啦，咁我而家我就咁聽有理由相信咧，好可能係因為篇幅嘅問題咧，佢將好多嘢咧都大幅剁走咗。但係我必須要強調就係、是，不論你幾大幅剁走咗，你剁走唔通咧，佢都係唔通噶啦。我唔會因為你原本四個鐘剁做兩個半鐘之後，或者兩個鐘之後佢唔通咗，係因為剁嘅問題嘅，一定係一開始都有問題。但係呢一個資料俾到我之後，我嘅結論就係、是，好明顯編劇都其實幾貪心咯，係因為嗱，佢兩個各自嗰兩個故仔其實都已經好夠 substance 㗎。你諗下，佢將嗰兩個故仔就咁寫一個啊，通㗎， 反而好似可能簡單啲係好啲喎，係啊，即係可能。 但係佢到最後要將呢兩個人駁起，而係因為嗰本書，而嗰本書入面背後有個故仔，就係、是、有個地方有啲人咁樣通信咗20年，啲人會寄信去嗰度，然之後成為咗筆友。到最後咁樣通咧，其實咧，我去到好後期先知道，哦，原來係咁樣㗎件事，佢哋兩個先至咁樣搭上咗。嗰、那個對於我去理解個事件嘅時候咧，我都係有問題嘅。咦，佢哋又唔係寄俾大家出點啊？ 同埋我其實係我唔明係咧，就我而家睇完我都唔係好明嘅，就係咧佢哋最初寄嘅時候，佢唔知嗰度係有筆友㗎。咁、 啊、 大家都係寄去同一個地址㗎嘛，係咪咁但係佢中間呢成日佢哋會問呢，其實你係住喺倫敦中西區邊度啫，點會問佢住喺邊度啫，佢明明有一個地址㗎嘛、啊、大家都咁我就 冇寫回郵地址㗎嘛，佢嘅真 係使乜寫回郵地址啫，你自己寄去嗰個位㗎嘛、啊、你嗰本書係寄去嗰個位㗎嘛，咁你大家都係寄去嗰個位，你梗係即係起碼你會以為對方係住喺嗰個位啦，如果唔係點會收到你封信啫，係咪咁點會中間仲不斷大家都會問、啊、其實佢係住喺、 啊、 真係我覺得即係我唔可以接受呢啲咁我入唔 純粹 factual 嘅交代都係有問題喺嗰個位，因為我自己覺得咧，我到最後佢話哦，原來有間咁樣嘅鋪頭咁樣 exchange 咗啲信，而因為嗰本書好多人去嗰度朝聖，呢本書好出名，嗰個人物好出名。OK， 呢啲我明啊，但係佢兩封信佢哋點解會交疊到，然之後即係到最後佢哋能夠接觸到大家呢一、這個我一路都唔通啊，中路咧令到我嗱呢個我平時咧，如果喺學生面前，我就會做個示範嘅。但係我而家因為係大家係一個喺聽緊我哋節目，你哋睇唔到個示範。即係你諗下個演員好著力，你諗下有一個默劇演員喺你面前好著力咁樣用兩隻手摸一幅牆，然之後到你哦，我信有幅牆啦。但係呢個人突然間佢喐一喐其中一隻手指，咁嗰幅牆就穿咗，所有嘢就冧曬。而家由於喺睇套戲嘅時候，我成日都諗喂，究竟？佢兩個點㗎？究竟點解佢啲信係收到定收唔到？佢中間因為又有啲係幻象出現，會對答咁。咁嗰啲究竟係佢哋係真係有嗰個對答嗰啲人士係 要自己想咗？點會收到信咧？再係咪先？ 係即係嗰啲位令到我好混亂啊！我認為個戲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冇咗一個合理嘅 reality， 係啊， 即係唔係完全合情合理？呢、這、一個係令到成個係有一個最大嘅敗筆，我認為。 好啊，咁我哋转头同大家讲一讲个故事内容先，跟住咧再继续同大家讲多啲关于《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嘅呢一个电影嘅剧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英文名叫做 Book of Love， 咁就係由薛晓露同埋焦华正去編劇嘅。咁我哋依家即刻同大家简单地讲下呢个故事嘅内容先啦。 故事嘅主人翁就有兩個啦，就係由吳秀波同埋湯唯飾演嘅兩個人啦。咁呢兩個人咧，佢分別都有自己嘅生活嘅。咁啊，湯唯飾演咧就係一個喺賭場做公關嘅女仔， 喺澳門嘅， 係啊，澳門賭場做公關嘅女仔。咁佢主要嘅工作就係陪啲客人賭錢啦，最好就係揾著啲好有錢嘅大客陪佢賭錢，然之後淨係打上小費俾佢都已經不得了啦。即係個戲一開始佢已經係有一日就一收已經收到100,000蚊小費喎、，tips 100,000蚊喎咁樣。咁你知道佢其實都可能揾到啲錢。不過佢係衰爛到，佢咧就一賺到啲錢咧，佢又倒曬啊咁樣，而呢個就係佢嗰個背景啦。咁另外一邊廂咧，由吳秀波飾演嘅呢個角色咧，就係、是、喺美國度咧，佢就係做一啲嘅地產買賣嘅。咁、而佢最主要嘅地產買賣嘅對象咧，就係、是、內地客嘅，即係係中國內地客去美國，佢就同人哋講：喂，你喺呢度買層樓都唔知幾好，度假有地方度假，你買咗層咁嘅樓，你又可以租俾人，又收租，又係地產投資，都唔知幾正咁樣。你睇下呢度嗰啲樓，哇，棟棟都已經係即係可能係幾十。年成百年有歷史，仲要咁靚，有花園有泳池，你喺大陸你買唔買到？我都可能買到，但係喺呢度只係咁樣嘅價錢就買到咁嘅嘢，咁就 sell 啦。咁而喺個過程入面咧，佢就係遇到有一間真係好好嘅屋，價錢亦都好合理。咁有一對有一個媽媽就帶住個仔，因為要嚟美國讀書咧，佢帶佢睇完之後咧，佢常嚟講：喂，呢層樓唔係幾好嘅啫。其實佢想自己賣咗佢，然之後咧就拆咗佢起兩棟賣出去，就可以賺多啲錢。即係你見到佢係有少少唔知不擇手段嘅，但係佢會做少呢啲咁樣嘅哪吒嘢，而令到自己可以賺多啲錢啦。即係呢兩個人物，但係呢兩個人物咧輾轉咧，都喺佢嘅生命入邊咧，就喺某一刻咧就遇上咗一本書啊，就係一本咧叫做《茶令十字路84號》嘅一本書。咁呢本書咧就佢哋兩個人咧分別睇到之後都覺得呢本書咧好煩厭啊，其實即係初立嘅時候覺得好煩厭。咁佢哋兩個都不約而同嚟做咗一個動作，就係、是、將呢本書咧就寄翻喺嗰個地址嗰度，然之後就話唔該，你呢本書唔應該存在喺人世，你唔好再走嚟啦。但係呢本書點知寄咗出去之後咧，竟然係佢哋互相寄咗俾大家喎。即係我唔知點解啦，我作為觀眾睇嘅時候嚇，明明寄咗出去嗰度，點解而家會互相寄咗俾大家嘅咁樣？咁而咧就係阿湯唯咧寄出去嗰本係中文噶嘛，翻嚟嗰本係英文嚟喎。咁啊吳秀波寄出去嗰本係英文，翻嚟嗰本係中文嚟喎。咁如是者咧就好笑啦。呢兩個人收到本書之後，就佢又繼續好嬲啦。喂，我明明寄出嚟，寄翻嚟做乜鬼啫？咁佢又再有一啲嘅書信來往，就係話：喂，你寄翻本英文嚟做乜嘢啊？我更加唔想睇英文啦。咁但係呢個過程入邊咧，佢哋兩個就開始互窒啊！即係亦都因為你吳秀波呢個角色咧係有啲墨水嘅，咁啊成日都寫啲詩詞歌賦啊或者啲古文啊咁樣，咁而呢個湯唯睇到之後就覺得哇你乜料啊你而家諗住教我啊你教授嚟啊你，自此佢就叫呢個人咧做教授，亦都係咁樣展開咗一個少少筆友咁樣嘅關係啦。如是者佢哋呢兩個人咧都有自己嘅故事嘅。第一就係、是、我首先講曬湯唯嘅故事先。湯唯咧，其實佢阿爸又係爛賭啦，咁啊過身啦，咁佢就喺佢阿爸之前嗰女朋友嗰個屋企嗰度住，因為佢已經之前冇交租，俾人趕咗出嚟，佢而家住咗喺佢阿爸以前個女朋友嗰度啦。咁原本相安無事嘅，但係就因為佢遇到一個中學嘅時候嘅同學啊，咁呢個同學咧就好叻數學嘅，到最後唔知去咗麻省理工定乜鬼嘢啦。總之讀完書之後咧，就抄咗人哋有一套咧賭21點嘅必勝法。咁啊，原本咧就係、哇好犀利喎！見到有個人一陣間就贏咗20萬咁樣，咁就係發現係自己嘅同學，咁佢即刻就同佢兜搭上咧，然之後就話：喂，我想辦法賺啲錢啦！然之後佢竟然係咪人借咗100萬？咁借咗100萬，竟然係輸曬，咁就死啦！而呢一個佢嘅中學時代嘅白馬王子咧，就竟然就係、是、咁啲錢係你借出嚟噶嘛？其實對我哋嚟講都唔關我哋事喎。 佢話幫還少少嘢， 但係我哋都會幫你還少少。 其實應該冇。 咁但係呢個位，頭先陸 Crucia 都有提過，就係呢一個湯唯咧，亦都有少少咧，唔止係俾朋友呃咗100萬咁嘅咁嘅感覺，係淨係俾人。即係情傷啊，失戀咁嘅感覺嘅，佢係咁啊，如是者啦。第二單嘢咧就係佢遇到一個好有錢嘅一個大豪客啦，喺度賭錢，咁啊淨係俾 tips 都俾咗100,000蚊佢嗰個咧。而呢個大豪客咧，竟然咧就係咧 offer 佢咧就係話咩咧？即係佢一路都好似對佢有啲意思咁樣。呢個大豪客就話：不如咁啦，我準備要去拉斯維加斯啊，你同我去拉斯維加斯過年啦咁樣。咁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原本咧呢個湯唯就諗住話唔好啦，我唔係做呢啲嘢嘅咁樣。咁但係咧後來咧就佢又唔知做咩神推鬼用咧，就俾人追債，佢又要逃走啦。咁就唉好啦好啦好啦。而呢樣嘢輾轉咧，由於佢電話響咧，佢唔係有心話俾呢個大豪客知嘅，但係呢個大豪客咧因為朝頭早起身咧聽到佢聽個電話咧，佢就將件事講咗俾佢聽。而呢個大豪客亦都好同情佢，就竟然係咩咧？佢作出嗰個 offer 就係咩咧？寫一張200,000嘅支票俾佢，就話我每日就會俾200,000你，咁你同我留低喺呢度5日，5日之後你咪有100,000還曬所有嘢咯。哇！呢個突然間對湯唯咧係一個好大嘅打擊嚟喎，因為 佢諗諗下自己係咩啊？即係陪一個男人，原本諗住係嗰個會唔會有機會係愛情嚟嘅咧？點知呢個男人就係話你陪我五日，我每日咪俾20,000咧？呢、這個對佢一個都幾大嘅打擊嚟嘅。卒之佢就攞起咗自己當年要幫阿爸還債嗰個勇氣咧，就攞住嗰20,000走咗去拉斯維加斯咧，就賭咗一鋪。佢連本帶利還翻俾呢個有錢佬，仲有錢還自己個債嘅。咁呢個就係佢去到嗰度就第二次失戀啦，可以話。 有錢佢之後去英國旅行添。 係啦，咁啊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呢、這個人物咧，佢最主要嘅故仔就已經講完㗎啦。但係咧，因為喺佢同呢個教授嘅通訊入邊咧，有提過話，喂入邊嗰條友點解唔去拉斯維加斯賭一鋪？可能佢賭到錢之後贏咗，佢咪唔使咁樣相隔異地20年咯。可能佢已經過咗去揾佢啦。咁點知佢就真係贏到有錢夠有錢去英國揾佢。咁但係另一邊相吳秀波飾演嗰個地產經紀咧，佢即係知道嗰間屋之後啦，即係佢想買啊嘛，咁佢就想辦法就聯絡嗰個屋主啦。誒，而佢用嘅方法咧好得意，佢首先係動之以情，想辦法咧同佢咧就好好關係啦，又話：哎呀，你間屋嗰度有啲乜乜物喎，我係地產經紀，我會幫你賣間屋㗎咁樣。咁啊，但係你呢度有啲嘢爛咗，我幫你整翻啊乜乜物啊咁樣。而由於佢識得西班牙語咧，呢一對老夫婦咧亦都係同佢即係可以話係突然間，咦？你識西班牙語？而嗰個爺爺原本唔想同佢傾偈嘅，但係就係醒起話我個孫都識講。西班牙話，佢突然間就對佢有一個另一個睇法，而佢哋輾轉開始慢慢相處啊。咁呢一個吳秀波亦都好好啊，照顧得佢好好啦。又就算係嗰個阿爺爺撞車撞爛自己間屋啊，氹翻佢啊，幫佢整啊，又帶佢哋去拉斯維加斯度玩啊。仲去拉斯維加斯咧，就是、因為佢知道原來呢兩夫婦咧一路冇註冊過嘅，以前咧就係即係送幾隻金珠過去過門咁樣聘禮噶嘛，過咗門又冇結婚證書，所以去到拉斯維加斯咧，佢就即係想辦法安排你啫。拉斯維加斯係最多人結婚噶嘛，係咪？咁啊去到嗰度就想辦法安排佢哋結婚。咁啊結咗婚就原本就所有人都好開心啦。但係喺夜晚佢哋結咗婚之後，嗰、那個得三個人嘅晚宴啦，真係好盛大。佢哋三個人啲菜式好豐富嘅時候咧，呢、這個爺爺突然間發現咗一樣嘢，就係、是、原來咧呢一、這個咁嘅吳秀波一路都係儲心積累咧，就係、是、想辦法要得到佢間屋。因為咧原本就有另外一個經紀幫佢賣間屋噶嘛，就話俾佢聽，其實我一路都係想咁噶。跟住就話咧，當時啊簽嗰啲咩話屋要買翻保險乜乜嘅時候，其實就攝咗一張嘢咧，就係、是、話如果呢一间屋咧系爷爷同个婆婆咧，大家都共同拥有。佢哋系结咗婚嘅话咧，咁佢哋是打一个人签名咧，都系买到间屋噶啦。但系由于个爷爷死都唔会卖噶，唔系死都唔会卖，佢一路都话未揾到一个好嘅卖家啦，咁样，所以就冇卖到啦。但系如果个婆婆肯嘅话，佢都会买到，所以就签咗张咁嘅嘢喺度。咁而家令到佢两个结婚咧， 搞到佢哋结婚系啦， 令到佢哋有个结婚证书结咗婚咧，就顺理成章，令到佢好容易就可以喺个婆婆身上都可以买到间屋。咁但係呢樣嘢俾個爺爺知道咗之後，當然就好嬲啦，然之後就話唔識啦，走咗咁樣啦。但係到最後呢，因為呢個爺爺呢就好似係心臟病發啦，咁就入咗醫院。咁而呢一個吳秀波去探佢呢，亦都係不得其門而入嘅，即係婆婆就話你唔好再嚟見佢啦咁樣。但係好彩啦，到最後啦，呢個爺爺呢就係因為呢個拉斯維加斯佢哋望過啲 3D 眼鏡呢，睇嗰啲 3D 電影呢，然之後呢就唔知邊個送咗，好似係佢個仔定個孫啊，送咗個電視機俾佢，但係佢又唔識用。但係呢個時候竟然呢。就婆婆就打電話俾阿吳秀波，就叫佢：喂，你嚟啊！我哋部電視機唔識整啊，你快啲過嚟幫手睇啦！咁啊，整好咗之後就哇，點解有雪花嘅？因為 3D 噶嘛，要戴 3D 眼鏡睇噶嘛。而喺嗰個過程入面咧，佢嗰個上咗天，已經齋天生的兒子啊，定係孫啊咁啊，就係原來係幫 NASA 做嘢嘅，咁就喺外太空就傳信嚟拜年啦，咁樣亦都係咁樣咧。呢、這個爺爺咧，亦都真係可以話係即係冰釋前嫌啦，真係都算 數啦。其實咧，佢喺即係嗰個晚宴婚宴嗰個晚。晚餐到咧，其實佢都已經係因為都真係同呢個夫婦有啲感情，所以其實佢都係曾係講咗一句咧，同個婆婆咧就係話，其實都咁賴樓，唔好再講住啦。即係佢有少少咁樣嘅，即係都有個悔意㗎，即係已經係咁。所以即係到之後再東窗事發咗之後咧，咁我諗個婆婆可能對佢都可能會即係知道，其實佢唔係真係咁差咁樣嘅，所以大家就最後就冰釋前嫌咗啦。 係同埋咧，因為喺個古仔入邊咧，我哋頭先都提過咧，就係呢個吳秀波曾經賣過一棟樓咧，就係、是。俾一個媽媽同個仔噶嘛，就係想揾座好嘅屋，然之後等個仔可以安心讀書。但係呢個仔一路咧都成績越嚟越差啊！喺大陸嘅時候咧就係拔尖喎 ，AAA 喎，係啊。咁但係咧嚟到美國唔知點解啲成績咁差，到最後咧學校亦都要求話：喂，可唔可以有一個親子活動，就係叫個爸爸帶個仔出去？咁冇爸爸得個媽媽喺度嘛，所以就要求吳秀波就帶佢出去。咁了解咗之後就發覺呢一個咁嘅小朋友咧，其實就唔係好想嚟美國嘅，佢寧願翻鄉下，寧願可以見到親人喺故鄉咁樣。但係到最後咧，竟然喺呢一個媽媽咧再叫佢話：喂，你幫我揾層樓啦，揾地道啦，去 Irvine 嗰邊啦，唔一定要喺比華利山咁樣。咁到最後咧，竟然呢個吳秀波做咗個舉動啊，就係話呢單生意我真係做唔成啦。 因為我同你個仔係好朋友嚟嘅、其實佢我哋相處咗兩日之後，我哋都算係朋友啦。我兄弟同我講話，其實佢最想就係翻去故鄉，不如你唔好買樓啦，你同佢翻故鄉啦。佢選擇唔要錢，唔做嗰單生意，就幫咗一個佢真係咁樣交流過嘅一個小朋友，即係我哋見到佢嘅人物有啲改變嘅。而到最後咧，因為兩個人咧都輾轉咧，就走咗去英國咧，就原本就係去嗰個就係嗰個查令十字路嗰個84號嗰度啦。咁去嗰度點知咧？嗰度要執咯，點解要執啊？因為原本負責看住嗰度嗰個檔主咧，啱啱過身，咁啊冇人打理嗰度。咁但係咧，亦都因為呢本書咧，好多唔同嘅讀者同埋原來唔少人咧，都係寫信去嗰度，即係坐喺度嗰個館主咧，就係負責將嗰啲咁嘅信咧，幫人哋作為筆友咁樣就傳嚟傳去。哦，到呢度個氣已經去咗五分四啦，分分鐘都唔止。 係啊，最尾 啦，係最尾啦，先哦，原來係咁樣啊！因為我冇睇嗰本書啊，我諗有人睇過嗰本書可能知嘅，但係我唔知啊。咁去到個葬禮度咧，吳秀波同湯唯係爭啲見到。其實喺個過程入邊，喺拉斯維加斯佢哋有幾次爭，就一路都見唔到。到最後咧，竟然咧佢哋就係、是、都係 miss 咗嘅，都係遇唔到嘅。但係到最後咧，呢、這、一個吳秀波就走去喺個賽車場嗰度啊，現場直播舉牌話我喺度啊，你翻去揾我啦，小蝦，因為佢個筆名叫小蝦嘛咁樣。但係真係到最後咧，竟然佢哋就真係喺翻呢個查令十字路84號嗰度咧，就大家遇上咗。而佢哋遇上咗咧，就兩個攬一攬。咁基本上個戲就完咗㗎啦，佢哋兩個係咪拍拖呢？冇詳細講，但係我哋估計係啦，因為喺之前嘅書信入面就話，哎呀，我諗我鍾意咗你呀，如果我而家收唔到呢個信，我會囉囉攣呀，你去邊呀，我一定要搵到你呀，咁到最後佢哋真係搵到大家，咁我有理由相信佢哋兩個就快快樂樂咁生活落去啦。 呢一份係劇本，劇本有長有短，有深有淺，有好有壞，佢入面係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啊！我哋今晚嘅一剧之本咧，就会同大家讨论下呢一个电影嘅剧本啦。咁大家咧了解咗呢一个故事，两个主人翁佢哋点样靠住一本书去互相认识啦，同埋建立关系啦。我觉得呢一个系呢一套戏入面好重要嘅一点嚟嘅。咁因为呢两个暂时唔好讲边个系主角先啦，但系呢两个嘅主人翁佢哋去建立佢哋嘅感情，就体现咗呢一个所谓 Book of Love， 就系呢一套戏嘅英文嘅名啦。咁但系大家是不是都覺得在這個位置，就是這本書去將他們的關係拉埋這一樣東西，在這套戲裡面好像做得不是那麼好呢？ 我是有些期待的，本身即是我覺得、即原來他是根據這本即有本這樣的書，這樣就是會大家這樣因為這樣而串埋啦。即他這套戲其實他這個系列啦，都跟緣分的天空是有些關係的啦，即是上次那個都是最後在個帝國大廈，即其實都是有些拉楞啦。那今次這套就更加都是那種大家好像一口老未見過面的，是那種這樣的寫法，即是他想去做這樣東西。那初時我是有些期望的，所以那但是就是我覺得，所以這個位置怎樣用這本書串埋他們，我覺得這個位置是很重要的，你開到即因為這個是最神奇的東西來的嘛，是最大家的緣分開始就是這一樣東西。那我其實呢看完這個戲我是忍不住呢就看了一次即緣分的天空的，即我想想為什麼那個戲看的時候我們會覺得這麼好的呢，即那樣東西。那個我如果再看回就是他是因為講Tom Hanks死了老婆，一開始已經死了老婆，那他所以在個電台訪問到啦，是他仔打他的電台訪問，他說我老豆好慘啊，現在可不可以幫他，應該要認識我新女朋友，是這樣的一個東西令到即那個女主角是在個車上聽到這個電台轉播，是這樣扔上的，那你覺得很合理當時你看的時候。但是這件事就是剛才就是想說，他們一開始扔埋就是一定是那兩本書，大家手頭上那兩本書，大家這麼巧手頭上兩本書我都就不會質疑他了，即我覺得都可能是這本名著來的嘛， 是就是那個基本的巧合啦。 是啦，但是怎樣可以將這兩本書大家都決定要寄去呢？我真的覺得這個位置不可以是隨機的，即而現在是他沒有一個很合理的地方，亦都個人物亦都唔夾，即 如果呢個人物係一個咁樣嘅人物，而佢係要做呢件事，佢係要俾多少少嘅理由，或者多少少嘅一啲外在又好，或者係一啲情景上面佢必須要咁樣做，或者係唔覺意做咗，即係等等之類嘅嘢，佢一定要寫得好啲，你先會入信佢會咁樣做。如果唔係再簡單啲，你都可以，我覺得佢而家貪心咗係佢譬如 Tom 有性格，佢係要定佢係一個又貪錢嘅人，即係又中意賭，應該話中意賭錢啦，中意賭錢人。但係其實佢嘅背景咧，佢個爸爸又因為賭錢咧，係令到佢即係又俾人追啊，又剩，搞到佢好慘噶嘛。咁點解佢仲係咁中意賭？而佢即係佢係想將佢係一個好似邪邪地、壞壞地嘅，將佢變成一個好嘅人。咁呢度其實你係要慢慢去交代呢樣嘢嘅。咁而呢個咁樣嘅人，佢點樣會去將呢本書去寄翻去咧？其實呢個個動力係要大啲，即係要難啲嘅。即係如果簡單啲，就係話你呢個角色，其實如果簡單啲，我係一個真係中意書，或者我真係已知道原來會有呢一樣嘢嘅人，我真係。咁我將本書寄去，咁其實可能會簡單啲可以解決咗呢啲問題，但係佢係做咗一個好高嘅難度，但係佢又冇解決好，我覺得呢啲位係好重要噶。 但係咧，我自己睇咧，佢寄書呢樣嘢咧，即係我覺得，即係你話嗰個人物會唔會咁做，我就覺得真係冇得拗嘅，因為呢個係佢個前設嚟嘅，即係佢嗰個前設喺我嘅理解度咧，就係湯唯見到本書又係書書書聲，因為佢賭徒嚟嘛，書書聲。 點解你唔抌咗垃圾桶咧？ 我知啊，咁但係嗰個位就係佢呢個 character 突然間見到你個書名佢個地址咁串好，我就同你玩嘢，即係有某一個咁樣嘅嘢。當然佢可以做任何嘢都得噶，但係呢一個我認為。我呢個位我就真係覺得港股冇得博股啊，因為佢呢一個位佢咁樣定嗰個 character 做咗一樣咁嘅嘢，而咁啱巧合令到之後嘅嘢發生。嗱，當然啦，我哋成日都講嘅 Douglas Mackinna， 如果嗰樣嘢大到啊 Douglas Mackinna 就唔得噶。咩叫 Douglas Mackinna？ 最慘就係如果用 Douglas Mackinna 嚟解決問題咧，就好大件事嘅。但係如果用 Douglas Mackinna 嚟開嘢咧，就相對地咧，我係可以接受嘅。嗱，我而家唔係話佢合理，即係我唔係話佢完全合理，但係我即係我會相信有一日有個人會做呢咁嘢咯。因為我真係做過呢咁嘢嘅，我自己都做過呢咁嘢， 即 係搞笑 嘅。但係因為你就係啦，你要某一個性格嘅人會容易做呢一樣嘢多啲噶嘛。但係而家佢哋係啲好實在人嚟噶嘛，即係錢最緊要。你寄一本嘢要去，你知唔知要幾多錢？我都要成百幾蚊嘅，可能寄去英國。你點解會願意去做呢樣嘢？即係我覺得係個性格問題。如果你係一個即係任性嘅讀藝術嘅人，你會做呢樣嘢，我唔會質疑你，即係你會比較容易明白啊。但係而家就係我覺得你佢係應該要喺嗰度做少少嘢， 一個賭嘅 賭場上嘅藝術家， 賣樓嘅藝術家， 點樣睇嗰個人究竟係賭客啊定乜乜乜？點樣去玩嗰啲賭賭具嗰啲？ 所以點解我就係覺得呢一個 point 雖然係未必係話好合理，完全合理啦。咁但係我自己就覺得可接受咯。即係但係反而我最斟酌嘅就係呢樣嘢，你咁樣開。佢之後點樣合理啊？即係你好多戲都係，哎呀，佢有一日行街，你咁啱聽到個收音機喎，咁都係咁啱啫。即係你作為一個開始咁啱係可以嘅，你唔好喺個戲入邊係咁出現咁啱咁啱咁啱咁啱，然之後解決埋個問題都係咁啱，咁就唔得噶啦，一定係即係喺我嘅睇法入邊。咁所以呢個唔係太大問題，反而係之後佢嗰啲通訊點解仲可以運作到，而佢哋唔覺得奇怪嘅咩？佢哋自己唔會去追查呢樣嘢嘛？喂，我寄本書翻去原本嗰個地方，嗰度有個人會覆我，佢又唔去了解。咁如果佢係了解過嘅話，佢可能只不過係上網抄抄咯。哦，原來係咁，係有個人佢將嗰啲即係對應嘅書信咧，佢會咁啊，即係話哦，原來我哋係筆友嚟嘅，即係咁啊，哦，原來係筆友嚟嘅，你喺大陸教書 ，OK， 佢自己放低咗佢嗰個質疑啊，因為我哋作為觀眾咩啊？ 你都會問㗎嘛？ 嗰個角色又質疑，我就會質疑。咁我有嗰個質疑，嗰個角色唔去問咧，咁我哋就唔跟噶啦。呢一個就係典型寫一本嘅時候，我認為好緊要嘅，即係你要令到我明嗰個角色點解會咁做。佢可能會做一個同我哋唔同嘅 choice， 但係我睇完之後，咁我都明佢點解會咁做嘅，咁就通噶啦。但係而家我唔明佢點解咁做。 我覺得佢係我唔知道佢 cut 咗嗰兩個鐘係咪其實係啲咩嘢啦。但係而家你會見到初時佢哋建立嗰個關係，其實就係用咗一個好快、好快速嘅去交代嘅啫，係咪？淨係不停自然影完咗啲信啊嘛。佢係簡化咗，但係其實我覺得嗰度你係重要，因為嗰度你開得好咧，你建立得好咧，後邊反而你會觀眾已經入咗去啦。 同 埋你而家建立得唔好咧，我真係覺得就我就係好似入唔到。 同埋咧，就係因為佢初頭嗰陣時咧，佢喺建立嗰啲書信來往嘅時候，有一樣我睇得好唔舒服嘅，就係佢哋冇乜點換衫啊！嗱，我唔係話佢一定換衫，佢就好啊，但係因為佢要交代一個時空啊，佢嗰個時空，你諗下寄一封信由澳門寄去英國，應該係一個禮拜。 係，你即係話每一封，每一封係啊，有陣時可能係十日。如果你旺季唔止添啊，你十日一個來回係二十日。 英國仲要去美國咧， 係 啊，即係你咁樣一個來回二三十日，你嗰度淨係頭嗰六七個對答，原來係半年嚟㗎。 係講咗一年啊，成件事都係一年嘅，就好似到最後。 所以嗰個位我覺得好大問題。而呢個延伸落去最重要嘅就係咩咧？因為佢喺入邊開始又玩一啲幻象啊嘛，即係自己想象出嚟。好啦。我而家搞唔通嘅就係究竟嗰啲真係書信來往定係真係幻象嚟嘅？ 冇錯， 有一啲咧就冇對答嘅，即係嗰個人只淨喺度出現，即係譬如佢想偷人哋嗰一百萬籌碼，湯唯咪想偷人哋一百萬籌碼，跟住去到嗰度自己 struggle， 而嗰個 professor 喺度 ，professor 會點同我講咧？我會點做咧？跟住佢到最後都係唉冇啦，跟住走翻入去，即係嗰個 struggle 我都冇問題啊！即係你認識有咁嘅人，你知道嗰個人會咁睇，而你重視嗰個人，跟住你咁做樣嘢，因為喺吳秀波嗰邊都有類似咁樣嘅情況嘅，就係、是。但係佢有對答嗰啲點算咧？係 啊， 喺拉斯維加斯個泳池嗰度，佢兩個都傾偈喎。 同埋就算我覺得佢出嗰個籌碼之前咧，其實當佢未建立好佢哋之間嗰樣嘢，其實你都會覺得嗰個位佢出呢個咁重要嘅人物嘅，係啊，即係嗰樣嘢好似未見到佢喺你心目中應該要咁重要喎。咁所以好多呢啲位，不過咧我又想講，即係呢個戲咧，佢係帶到一樣嘢咧，就係咧，即係你嗰種因為你見唔到佢嘛，所以你個想像咧會令到，因為你知唔知而家原來香港咧？我幫香港警察咧，就做下宣傳先。原來佢哋係好多騙案咧，而家香港咧係一啲嘅中年嘅女性咧，係女士咧，係會就咁喺 Facebook 咧，真係會有一啲人就係同你傾偈，即係傾偈啦，同你構想咗，你係一直未見到佢個樣嘅，淨係可能不過佢哋會有陣時傾電話嘅，咁樣咧就會你俾曬好多錢佢，你會係佢話俾你聽，我而家喺曼谷咧，我就係有啲錢俾人扣留咗，但係我咧其實係攞得翻咧，之後我哋就可以一齊結婚啊，點樣？佢又真會。將自己的錢咧，真係幾十萬甚至幾百萬咧，就會攞出嚟噶咯。即係你會覺得，即係原來就係呢個想像，呢空間嘅想像可以去到咁大嘅。 唔計啦，呢個你一路知。 冇錯，咁所以呢個戲咧就解釋咗俾你聽，其實真係可能。 唔係佢唔使解釋啊，我覺得佢唔使解釋。亦都係因為咁樣先通啊，其實。即係呢兩個人就係咁樣書信來往先通啊。如果兩個係打電話鬧交收個線啦，我以後唔想再聽呢個人啦。就係佢有時間消化，有時間去想像，我覺得咁樣先至通啊。其實，即係同埋入邊有某一個詩情畫意，就係嗰個詩情畫意，我寫封信。寄出去喎，唔知去咗邊㗎咁，但係最慘就係嗰個人唔知去咗邊，而冇去追查啫嘛。我哋頭先講係 啦，呢、這個其實就係、是、咧，如果我哋睇翻我之前曾經講過呢、這個即係日落巴黎啊嘛，咁當時就係佢哋大家因為有因為自己一啲背景嘅嘢啦，令到佢哋決定我哋之後要唔再聯絡嘅。我哋嗰陣時有講過嘅，點解佢哋呢兩個人物會做呢個咁樣決定？而因為咁樣，我哋知道個編劇係要最後佢哋要做一個咁樣決定，其實係推翻佢哋人物要點樣設定嘅。咁、而呢個其實咧都係呢一樣嘢。但出現咗啊！點解佢哋會唔會追問咧？嗰個人係乜嘢咧？係咪有啲乜嘢 support 佢哋會決定係咁樣咧？咁但係就我會覺得就係唔係好清楚，佢冇喺呢度做功夫咯。我會覺得 呢一個咧，我籠統咁樣去講個現狀係咩啊？個現狀係個戲劇世界觀 set up 得唔好。 嗯， 因為呢個係佢哋個基調遊戲規則。如果個基調遊戲規則世界觀 set up 唔到嘅話，任何戲都冧噶。即係最近有一個好好嘅例子啊，姜。無線嘅姜冇咗個世界觀，冇咗個遊戲規則㗎。即係如果你 compare 下，喂鬼片都有鬼片嘅遊戲規則㗎。即係我哋細個睇嗰啲僵尸片咧，哦你唔可以唞氣㗎，你要黐喺度扶佢就唔會跳㗎啦。你啊用糯米佢最驚㗎啦，咁啊桃木劍啊點點點。即係佢 set up 俾個遊戲規則，我跟個遊戲規則玩啊嘛。但係而家佢唔 set up 嗰個遊戲規則，嗰兩個角色係完全放棄咗啊，唔理佢啊。咁呢個我認為係其中一個最大嘅敗筆。 即係呢樣嘢其實咪就係佢唔係從個人物去出發去諗個故事應該要點樣行，而係佢有咗條橋，我知道呢度要咁，呢度要咁，呢度咁，你啲人物就點樣就陷落去啦。即係咁嘅時候就好弊咯。即係其實就算中間有一啲咧好細嘅場合，譬如佢哋喺拉斯維加斯啦，即係咁佢哋結婚啦，係咪？湯唯咪即係又走入去嘅， 端端啊， 無端端走入嚟，咁我都算啦。佢咧又好似攞住袋書，我見佢影咗個鏡頭係影住佢啊，係之前又去咗嗰個 攞咗袋錢㗎嘛。 唔係，佢有袋有個書嚟㗎，係佢去咗嗰個簽名會啊嘛，又係呢本嘅簽名。咁佢擺低咗冇攞走喎，咁但係我諗住咁係咪個吳秀波會發現到咧？又冇， 又冇 喎。即係呢啲嘢會令到你覺得咁。 即係 點解要留 低袋鼠？嗰啲應該有嘢 cut 咗㗎啦，嗰啲應該有嘢 cut 咗。 咁但係如果你鉛 cut 咗，你不如 cut 埋嗰本書個鏡頭啦。 咁你拍咗喺度啊嘛？ 你 cut 咗，你 cut 嗰啲 唔係佢 cut 咗後面有其他嘢，可能吳秀波真係發現咗咧，但係佢嗰個鏡頭佢發現對成個故仔推進冇大幫助，咪 cut 咗嗰件事咯，可能。 真係啊！但係你有呢啲嘢，你就會令到你覺得點解你好似即係你好似你明明呢啲嘢你應該要處理，但冇處理到，咁就係、是。覺得成件事好唔細緻咯，就係 冇錯， 係啊呢樣嘢。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電影，搖身一變又成為話劇。佢屬於文學，又屬於戲劇、舞蹈、音樂。佢叫做劇本，亦都係一劇之本。 一劇之本，主持黃曉初、何敏文、馮傑。 有一場最特別的就是在泳池那一場、即是我們見到他們本身有一些書信的來往，跟住就開始見到一些即是腦海之中幻想出來對方的形象、然後去到泳池那一場，直情是兩個的角色都已經在泳池裡了，各自對著那個幻象也好，一起在這裡聊天，好像那個是一個書信的來往，還是是一個 想象之中，想象之中， 這個位置其實我都有一點拗頭的，這樣這樣去寫究竟work 唔 work 咧？即係我哋如果可以好詩情畫意咁樣去解讀呢個戲，咁好似啊都有啲浪漫存在喎、咁但係好似喺實際上面去理解又唔係好通。 我覺得佢 develop 唔到啊。 係啊， 因為佢其實要 develop 嘅係呢兩個人由一開始鬧交、到佢哋有溝通，到開始明白，到開始重視大家，到輸送唔通嘅時候，佢想像咗佢出嚟啊。 係啊係啦，咁就得啦。 有過程啊嘛，但係而家嗰個過程咧係咩咧？鬧交。跟住然之後，大家認識大家，哎、我冇咗佢唔得噶啦， 係啊，即 係咁樣維刻個過程， 或者係觀眾感受唔到佢中間嗰啲咁嘅細微轉化，即係唔明 白， 或者係我哋好少睇咗就係、是。我係咪啱啱突然之間喺某一個位置我就收到你嗰封信，而嗰封信改變咗我某啲嘢咧？而家好少呢啲位置啊，佢哋唔係咁樣處理嗰啲信嘅，即係其實即係所以咧，令到你真係唔 develop 嘅佢兩個之間嗰個關係咧，佢係硬塞俾你話而家佢咁，你就係唯有咁樣、去到嗰所以去到嗰場咁嘅泳池嗰場咧，即係我就會諗啦，即係 OK 咁，但係問題係你大家都喺呢個拉斯維加斯，大家都收唔到信嘅喎，即係大家都唔會收信，嗰啲一定唔係真係信。咁即係你，但係佢又好似整到你真係係而家講，而家大家互相，你一定只可以係幻想啫。基本上你只係可以你咁樣嘅設定。 但係佢哋之間嗰個對答係串連埋一齊。 係啦，所以就我覺得 搞到我好混亂。 係啦，所以咪就係唔 work 咯。我覺得嗰樣嘢。 唔係嗱，我諗咧，我估嘅啫嚇，即係編劇同導演嗱，我估計係編劇係咁寫嘅，真係寫佢哋咁樣對答嘅。咁但係導演呢其實又係佢自己啊，係咪？咁啊，佢又想一個辦法咧，令到佢哋兩個咧，即係好似見到面，令到佢又實體啲，令到佢個戲咧容易交代，嗱唔係易做啲，因為對專業演員嚟講冇理由做唔到嘅。佢兩個都係咁好嘅演員，冇理由做唔到嘅。但係咧，佢將佢嗰個想象出嚟嘅角色實體化咧，我認為係成個其中一個最大嘅。 我都覺得係。 係點解？ 我都覺得 係。因為咧，你而家就係講嗰兩個人淨係收書信嘅幻想啊嘛。你點解要賦予佢一個實體咧？你賦予佢一個實體，令到我仲 limit 咗我嘅幻想。 唔係，我覺得佢賦予個實體得嚟咧，係佢個實體咧有啲光圈嘅。 係。 同埋佢個 光 環 嘅發光嘅神仙咁嘅係。 我呢個處理首先就我覺得有啲老土嘅。係。咁啊就。咁啊，即系跟住，但系佢有阵时又冇光圈嘅喎，好似我 有嘅， 系咪全部都 有？ 有 阵时都有。 O K， 咁但系佢咧又因为佢又我唔知佢想做翻嗰个吴秀波系即系对照翻之前嗰、那个嗰、那个第一集嘅嗰个形象啦，系老少少，所以今集又要硬有个老少少嘅形象。 唔系嗰个系阿汤唯佢， 我知佢 话 系教授，我知道。咁、 那個、 所以嗰个又好似有啲新嘅唔同，但系我觉得你咁样就系令到嗰件事更加又复杂咗，又唔系清楚咗，又 我覺得嗱，我都係嗰句，佢係諗住幫個戲嘅， 佢係諗住呢令到我哋呢睇嘅時候呢就容易啲哎呀佢真係見到嗰個人佢好覺得嗰個人喺度存在然之後佢幻想同佢傾偈。但係第一樣嘢我哋頭先解決唔到嘅就係究竟係幻想定係書信嚟嘛。呢樣嘢我哋都解決唔到。咁而佢呢個出現呢就是、令到我哋混淆啦。嗰、那個混淆就係究竟佢係幻想定係書信嚟嘅究竟呢個人係咪兩個都思覺失調呀做乜嘢呢兩個人。 我真係有諗過係㗎。唔係 即係幻就思覺失調就冇嘅不過即係幻想囉。我估佢係但係只不過佢幻想之中佢有啲內容佢哋嘅對話內容就太清楚好似 同埋最慘係佢兩個對話應該係直接影響佢兩個關係嘅 development 噶嘛。咁而家我點樣睇法咧？佢兩個關係 development， 佢兩個突然間覺得好需要大家要愛嘅咯，佢哋要喺埋一齊嘅咯，要結婚嘅咯。而嗰啲對話大部分係佢想像出嚟嘅。嗱，我印象中我睇嘅，我諗有應該最少有一半至三分二係佢哋自己幻想出嚟嘅對話嚟嘅，唔係全部係書信嚟嘅。就憑嗰三分二嘅幻想出嚟，佢中意咗個人喎。呢個真 係 太過 分。呢個咪就係個騙案咯，所以點解提出頭先個騙案其實係有。 有結論啦，北京遇上西亞圖二之不二騙案，原來係咁啊！ 即係唔係？我覺得佢真係太貪心啦。其實我覺得咧，佢如果你我而家咁睇咧，其實佢係寫男仔嗰邊咧，其實寫得仲完整啲嘅。如果佢只不過喺嗰邊加個女仔嘅角色喺中間，佢唔需要搞呢條咁嘅線啦。咁好好地做好嗰個咧，其實都可能已經係一個幾温馨嘅小品嚟㗎啦。 兩個角色自己嗰個故仔我都覺得好好睇㗎。湯唯嗰個係弱少少，但係都好睇㗎。 少少啦，係 即係唔係湯唯再弱啊？係個故仔弱啲咋？ 故事本身弱啲，因為去到最後其實都冇解釋點解佢又咁中意，即係咪遺傳咗個老豆始終都係咁中意賭錢？ 係 嗰樣嘢 係 咩咧？或者佢點樣可以幫到佢？ 呢個我反而覺得少少好少少。 咁我覺得可以喺嗰個再 develop 嘅，當然即係但係而家佢要處理兩邊已經係咁複雜嘅人生，然之後中間又要再搭一條橋，嗰條橋又係咁複雜嘅，要咁係又搭都唔好，變咗就係其實我覺得係最頭嗰三分一係做得唔好咧，就令到你後邊咧你點樣做其實都係難咗咯，其實反而係。 好啦，咁今日咧同大家讲《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呢个戏啊，咁亦都好似有好多可以改进嘅地方啊，希望嚟紧咧会有更加出色嘅作品咧，是条路咧嚟紧会再带俾我哋啊。咁今日我哋嘅一剧之本节目时间去到呢度，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一剧之本，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